假如自己牺牲在战场而不能写下发生的新闻，那么这次冒险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天夜里，幸运之神眷顾了斯诺，使他终于躲过弹雨回到了报馆，把中国军队展开抵抗的新闻发给了欧美驻上海的通讯社。随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冲出门外，对正在探头探脑的外国居民大喊：中国军队还击了，我已经把中国抵抗的消息发到了全世界。斯诺义无反顾地在上海前线几进几出，被他的美国同行们誉为最勇敢的记者。那么之后斯诺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？在下期节目当中，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埃德加·斯诺的传奇人生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。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、制作吴博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 宇宙苍生，世界奇观， 千年传说，奇闻异事， 迷幻时空，揭秘未解谜团，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。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？赶紧传个微信，嘿，哥们儿，加油！晚上九点，刷朋友圈，过年不回老家，得嘞，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。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让我觉得就是一家。